风有精神，芙蓉面红似桃花白似锦，樱桃小口一点朱唇，身上穿是红绸子花绢袄，腰中紧系五彩汉巾，下穿中衣天蓝色，方头短靴配蓝云，左肋悬挂五凤剑，有四个丫鬟随后跟。宋王越看越爱看，府内辗转暗思寻，世上的女子我见的不少，没见过这个样的俊俏佳人，看相貌好像貂蝉从处事，论长相又似嫦娥下凡尘。宋王看罢春心动，问声我的爱情寇大人，这是谁家的油条女，这有点眼花看不真。寇主说他先拨服的让八戒，带着他的丫鬟来游春。宋王闻听心喜悦，当时传旨转回朝门，七寸的玉笔拿在手，急忙传旨要记清，上写道皇帝诏曰四个字，下书天波府地设太君，朕当出外去打猎，看见了府上的八姐美佳人，朕当爱她容颜尊，要奉她进宫当贵人，老杨家辈辈都是皇亲，我奉你三岁的顽童戴纱帽，七岁的姑娘扎凤裙，太君若是相关小，朕当我不是万里的江山给你对半分。撒手点点写完毕，叫声我的爱卿侯大人，你领旨快去天波府提亲面见老太君。寇准接旨心中暗恨，昏王真是一个无道君，无奈何只好领旨来到天波府见了太君，说明了原因，说太君接圣旨把龙头拐了当朝君，老太君接过圣旨看了一遍，咬牙切齿的骂昏君，锦绣江山你不爱，爱上我府的女差兄，我若应下这门亲事，怎么能够叫我的女儿是半昏君，如果推辞不应允，违抗圣旨或临门，阎王小天官大人口准，板上无言冷了神。寇准说这门亲事不如假以应允，要的礼物叫他无处寻。寇大人的一句话听行说是老太君手握中国来书写，带上当朝我的主君，你要娶我的女儿杨八姐，要一件礼物给我

君王一门慈言啊，长须短叹 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 难道他们都识不破吗？有吗？ 认出我能吗？您不信，我再给您变一变。 说话真，突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热腾腾。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胖，目瞪口呆，心里惊。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。 唐僧这时心明了， 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，忙问道：“ 一连三次将我变， 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”力不公，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，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？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“ 唐僧啊，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女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净做梦。”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女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把这话说到在水帘洞。事到如今，后悔晚呐。 师傅，不晚。 悟空在此啊，原来是金蝉老妖在大应灯，他需要上宝做一抹脸儿，立刻变，这正就是面后问。”正是那大闹天宫孙悟空，只见他头戴龙龙的罗帽子，帽边周围九黑龙，紫金箍，笑眼睛，天上龙发红黑龙，紫色的不老黄金钻，紫皮战裙为腰中，丝缎带金大连黄凤羽，龙皮快靴如下蹬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摇臂冲天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别往日本来听，这妖精，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，别生话不妨回营。孙悟空，一棒一棒来一棒，站直阵，棒一棒落棒，好棒落棒，这棒落棒，这棒落一棒一棒来一棒，棒棒的飞来飞去，这妖精敢不敢成魔？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高下立，没有反手攻。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上涌，孙悟空不慌不忙身披挂，大直阵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妖帝给唐僧解绳索，妖帝给八戒沙僧松了绑绳，唐僧这时惊又喜，叫八戒喊沙僧，快快快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！沙僧这里虎山上，猪八戒见他高高举在空，他们只听老虎叫，山猫也都不听，见蜈蚣打唐僧，打的阵全被消灭一草坪。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，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呼呼呼，口内吐神火，呼呼呼，围着白骨精，呼呼呼。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露原形是一堆枯骨地上蹬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你不是回了花果山， 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” 师傅， 我本来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着师师弟的身形，在洞外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 唐僧说：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。” 悟空说：“这也是妖魔之诡计，天天找大把争锋，要知道人妖做人不高，海参打不变才做生， 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” 唐僧点头说：“真是，咱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，这正是 的白骨精。 启动一下，哎。 京韵大鼓，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鼓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坐坐